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Thank you. 22:05:2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二月天第一个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周四的晚上，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Rihanna。Rihanna 这首歌曲就是很浊啊，就是他一直在用着一种很浊的那种编曲配器，唱完了他整个要唱的东西。那首歌的名字呢也很浊，叫做 WOW。 不好意思，我还想问一下，浊是什么一个形容这样的方面的？ 笨拙的拙、 哦，笨拙的拙。 我们认为、哦，我们认为一个东西很就是很拙、很轴的那个的杠当，杠当， 就是 咣，就这种一步，但是谁也挡不住 他。笨重、 啊，对，但是他呢是这种，就是说你明知道他速度肯定也就这样了。然后你经常在他面前就是手舞足蹈要拦他，或者在他后面拽他，你完全可以追得上他，但是你每一下都拽不住他，他就是那种、 像熊一样是吗？ 就那么一点 可以的啊。第一首歌就用如此浊的一个调开场哈， 是 代表着全新的二月天，希望大家脚踏实地， 对、 不要这个盲目的奔跑。 哎，说到这个全新的二月呢，这个二月真的是很难得啊，因为它虽然只有28天的话，但是它占满了怎么样呢？它占满了每一周的每一周一、每一周二、每一周三、每一周四、每一周五、每一周六、每一周日，就是说它都有，你可以查一下。就是说 其他月份没有吗？ 你。就平常哪一年的他那个二月呀、不经常就是会有这个怎么说呢？他28天他分配的不一样，他的也许是从周三开始的嘛，对吧？或者他从周二开始的这么一个二月。 你还研究这事儿呢？ 没有，今天人家跟我说的，我一看，我说还真难得，真是。 其实我觉得每年二月最由衷的感觉就是一半工作一半休息。 对，有。往年你说就是他就算是29天的二月哈，他也不一定都能就是说每一周全占满，明白吧？ 这个叶谦提出的小新概念哈，各位可以把日历拿出来看一看。 是， 但我觉得这个概念呢，不足以和春节啊2月15号除夕这件事情相抗衡。大家现在细数都是离过年还有14天了，对吧？然后呢，放假去哪里玩啊？回家要买什么东西啊？春节要给自己添置些什么东西啊？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已经是。确实进入到了工作的收尾阶段了哈。 对。 更多的朋友已经是启动了。春节母社要过节了， 或者是有之前走亲访友的有这种习惯的，就是说哎，我春节不来了啊、因为你也知道那时候 咱聚聚吧， 对，那时候我可能一是这个行程，二是这个票之类的很难买，也许我回不来或者是赶不过来，但是之前呢我来一趟，然后跟咱妈、咱爸见一面，跟咱们那个好朋友咱同学什么的见一面，这个就是很多朋友现在都开始走动了。 对，这种属于我们中国人最特殊的一段时间的一种很特殊的感情哈。 对， 可能一年中的任何一个月份任何节日都没有办法跟它相抗衡，同时呢大家在这个月份当中肯定也是体会到了情绪的大起大落、对吗？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突然之间一下子闲得要命。 你不会又归罪于又该水逆了吧？ 没有水逆没有来 这个锅他不背啊、而是说全新的月份呢给我们一些新的希望和一些向过去告别的勇气，希望全新的28天的二月我们依然可以过足31天的效果。就是信息量很大，内容很大，时光正好。 踩碎一夜的月光，心跳像树影摇晃，我和他清白明亮，仰望一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对方命运一声不响，等我们投降，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各自流浪。我爱你啊， 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想问你记得吗？你送我那朵没名字的花，很爱你啊。一沉默，一眼泪，一整好时光，我一直等在告别的那天。你不来我不老， 全新的二月天带来郁可唯这一首《时光正好》，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基调啊！不要像你那样什么什么拙呀，又是笨重啊！ 你这也没好到哪儿去啊！ 我时光正好， 饺子煮烂了搁锅里不捞啊！ 不老 啊啊不老啊啊 ！Old，OK 啊！ 而且说了，你不来我就不老啊！你不出现我就一直年轻着， 可是我 漂亮着啊！ 我过来催老的是吧？ 没有啦， 催老 就是希望自己在最好的状态里遇到生命中的他嘛。 对， 对不对？因为我们毕竟还是第一眼还是落脚到每个人的脸庞上嘛， 嗯、 对不对？ 是， 大家都希望自己有一个让对方看上去舒服的脸庞，对不对？不管说美不美丽是另当别论，至少觉得感觉很好。 老喽，也许是这样的，但是呢，仍然很精神。你还是我记忆中的那个他，嗯，胖喽，也许有这么一个结论，但是你仍然是那么的幽默风趣，胖今日就掩盖不了你的这些才气。 哎哎哎哎 你别一个人在那儿演戏了啊，嗯哎、别那一个人在那儿。模拟见面啊，同学会见面的场景啊， 背都驼喽。但是呢，你仍然是我记忆中的那个他啊，因为你从小就驼着。 其实，在春节期间，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很久不见的朋友啊、亲人呢、啊，会有一个集中见面。其实，你这一年每天在你身边的同事啊，或者是朋友啊，他可能体会不到你的变化。 嗯。 但是，一年没有见到你的人，他会说你：“哎呦，胖了啊！” 对对对对对。 哎呦。怎么那么颓废啊？对，都会有这个。 你去见的都是什么人？又胖又颓废。哎，这人心底多大？他那么颓了，他还胖了。 我的意思是，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开始知道情商这件事情之后，没有人会直言不讳的。 那你说这 戳人家不高兴 的点？你说这个，我 但是七大姑八大姨可不管啊。 是，哎，是不是又问你 对象找没找啊？ 是不是又问你这个？我不是给你推荐 工资开多少？ 推荐了一帽衫。 啊 推荐一帽衫，什么时候找对象，什么时候结婚，然后底下有一行大大的字，关你、 没有这样的， 关你什么事儿？ 这个目前很多朋友都没有这样的恐惧感了，因为大家愈发的发现哈，七大姑八大姨呢，现在都玩微信了， 他也 在微信当中，很多人都在转发一些文章，对吗？ 对， 然后都有一些切身体会的每个人情感的选择，所以大家都不再会像过去那样的道德捆绑啊，或者情感捆绑。 这个倒好过这关、因为七大姑八大姨在你平常。日常的朋友圈里边也 在群里 也对也 就数落过你了， 对也就筛选过了啊，那些情感的话题呢也就已经被搁置了。他春节呀、过年他也不会太不投趣儿去了，还在纠缠你这些。但是有一个事情啊，这几年我是经常经历，就是我去看望那个可能明年他就不在人世的那些，就是老非常老的人，比如说我妈妈的同事啊，就是陪我妈去看那个很老的同事啊，还有一些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年龄他也有得了一些不治之症的那些朋友啊，有的时候我们去就是在今年或者是年根之前去看望他，那个感觉你说到情商啊，真的是这个就是很难弄了。他比你那个什么你结没结婚呀、你什么时候要孩子，这个难多了。你见着他吧，你是就是说，动情也不是，理智也不是，你哭不是，笑不是，那种感觉你非常难弄。你就是跟他拉一些家常，然后呢，就是像平常一样，就是恨不得就是说，走走走，这恨不得给他点烟，忘记他的那个医嘱，给他点烟，给他敬酒，这种感觉 OK 的。对，暂时先抛开一些其他的哈，就享受。过节带给我们每个人的自动生成的一种欢快的氛围哈，这是特别重要的。今天是2月1号，我们的红人呢目前还没有挑选出来，我们的红人数字已经到了1503红了哈。话说这也是今年的一些限量版红人了， 是 下一个今年12年后肯定没有男左女右了，这是板上钉钉的啊、所以就好好的来争夺一下今年尾声的红人吧。 Come Be With You 来自 The Cranberry， 这也是真的是他们主唱也是在今年刚刚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要笑对人生。 The Cranberries 到天堂仍然非常美妙的歌声。I can't be with you， 他确实不能跟我们在一起了，但是他跟更多的人在电波里在一起，他的歌声还在我们耳边。I can't be with you, I can't be with you， 就是他其实他应该是一种恋人状态啊，他跟他那个应该是跟着他的追求者说的啊，当时 Dollars 唱出来的这个歌声就是我真不能跟你在一起，知道吧？因为首先 我抱歉的同 志，我抱歉说你，我真不能跟你在一起， 我确实不喜欢， 咱俩这现在这个状况确实不适合在一起，咱俩就是不合适。你仔细想想，对吧？因为我的老公跟你的爱人都不会同意这件事情，我来的啊，信息量忽然很大很大啊！再说我孩子跟你孩子也合不来，对吧？那个 这是怎么啊？半路夫妻是吗？ 对，不是，我就是那么假想的啊！你不能在一起的这个事情多了 就是在对的时间，在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只能一声叹息，是吗？ 是。 就外国朋友也有这么多的情感复杂的经历， 他可不是人哈，那赡养费人分一半家产呢啊，也不是开玩笑 吧。男人其实都是非常怕这个重复， 对啊， 很懒的，所以好多时候呢，我们总说哈，就是感情的最初确定的那个人一定要深思熟虑，因为往往在后面的时候你以为可以弥补，人生可以从头再来，其实再来的话这个成本很高的，对吗？ 你这 尤其男人 那个成本，失败的那个成本就已经让你滋儿拉滋儿拉的缩舌头了已经啊。 所以还是应该懂得这个慎重的考虑自己的人生大事儿哈。今天晚上我们的红人呢，这件大事儿已经这个尘埃落定了，1503红我们已经挑选出来了， 好极了。 他就是 Jerry， 你知道那个 Tom and Jerry 吗？对，卢杰瑞啊 ，Jerry Lou。 对，他今天呢很幸运哈，在点歌的时候也点歌成功了。他说二月里来头一天呢， 是二月里来头一天啊，你接着唱。 我不知道这句怎么接， 二月里来头一天呢、啊。继续在北京求雪，他不是来求红的，他是来求雪的。 后面还有呢， 爷，求丽姐给个红，我要当红人儿。 而且他在没有就是 批准当红人之前呢，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了，在这儿暖场了哈。 他就是亚秋红，陆杰瑞，你红了今天。 是，他说，各位小伙伴们，距离立春还有3天，也就是本周日。立春了， 对， 要吃春饼。 哎，这立春还真是啊！去年4年前的今天就是2月4号立春，因为那个日子我记得 你结婚， 我4年前结婚， 啊、 我孩子都4岁。那年就是我老大出生，所以他正好出生在立春。 哦， 所以呢，我觉得哇。这个事隔4年以后，今年 立春， 哎，2月4号，它又是立春啊，又是感到农历， 哎， 这种感觉的， 不错。 情丰富太慷慨，还是有上天安排？是我们本来就是那一派，还是舍不得太乖？是那一次约定了没有来，让我哭得像小孩？是我们急着证明我存在，还是不爱会发呆 ？Baby， 不得不爱， 否则快乐从何而来？悲伤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好像身不由己，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能用上天的安排没办法？天天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帮我澄清？你诚意和周围扰攘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在这样的自由相恋。我精彩你发呆，两颗心不安的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舍不得再伤害 You my girl my girl my friend How much I love you so so much 看着你害羞，要我如何怎么承受面对？悲伤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好像身不由己，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挂嘴边。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 会不会有一点无奈？ 会不会有一点太快？ 可是你给我的爱让我养成了依赖，心中充满爱的结果。 有一些歌呢也像是补品一样，不会天天都听啊，月月都听，就像是补品也不必每天都吃啊，或者说每月都要补，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就要进补一下了哈，就像这样的歌曲啊， 会时不时听一下呢，依然觉得很好听。 其实在我们这个国度，在我们这个周遭生活的这个氛围里边，歌曲还有乐曲一点儿不缺乏。我觉得咱们因为生活水平也都是比较 提高了 啊、就是有车的有车，然后上班族有这个媒体，就是自媒体的这个携带工具的啊、有这种自媒体携带工具，然后无论你是坐公交还是自己开车，他都不会闲着的，对吧？他肯定都会听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歌曲跟乐曲的。 你是觉得大家每天会有很多时间听音乐？ 多多少少他不会离开这个东西啊，人类就是很少，就是说你一天都没有，两天都没有，一个月都没有，这个 就没歌是吗？ 就是你周遭的环境就没有，不给你这些东西， 这比较难哈， 很少很少。 好吧，但我相信爱听广播的朋友，他们在白天时光里肯定是会选择很多的，所听到的、吸收到的一些东西哈。但是还是谢谢你们在晚上依然会来这里。此时此刻呢，已经是22:27了，我们得转个身了。但是有一位朋友 Jerry Lu 要留下来。 Jerry Lu， 对，因为你是今天晚上的红人。稍后呢，我们会分享第20段男左女右的重头戏——暖文章和冷笑话。这也是叶谦本周要讲的第4个冷笑话了。 大圆满冷笑话。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清风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未来3天本市以晴为主，气温有所下降，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大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下午4:35，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电影《莫斯科陷落》明天上映。《莫斯科陷落》是一部科幻灾难电影，享有俄罗斯版独立日的美誉。随着一艘外星飞船的突降，不安的人类和外星来客展开了生死较量，一场捍卫人类领土与尊严的战争即将打响。 不同于以往的灾难片，该片除了主打视觉效果之外，还有科幻与爱情元素的结合。同样于明天上映的还有西班牙动画片《狗狗的疯狂假期》，影片讲述了一只友好和平的小猎犬奥兹被外出度假的主人寄养到了一个顶级宠物酒店，开启了一段属于狗狗的疯狂假期之旅。耗时6年打造，成本高达7.5亿元的影片《阿修罗》日前宣布进军2018年暑期档。该片由曾经担任画皮系列电影艺术总监的杨真健担任监制和制片人，张鹏执导，梁家辉、刘嘉玲、吴磊、明道等主演。其中，梁家辉、刘嘉玲、吴磊三人合体饰演的一人三头阿修罗王成为最大亮点。导演张鹏透露，他从东方传统文化当中寻找和提炼阿修罗这一概念，呈现东方的奇幻世界。影片计划以3部曲的形式推出。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明天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点34分3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1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令，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今天晚上的红人呢也到了1503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一下今天晚上120家的承担啊、 Jerry ， 主要负责者。 对。 Jerry 卢 Jerry 谢谢你啊，今天没把 Tom 叫来、就是你自己啊。我知道 Tom 老追你老欺负你，但是没事，你生命中的那个 Tom 最终会出现的。今天是一个很 pretty 的，就是很清纯的一个靓妹子啊，大家可以去看看。真的是 很韩范儿的哈。 对，很清纯的一个靓妹子。 OK， 相信他的 Tom 应该很快出现了。好吧，时辰已到哈，有些事情终将要发生了，躲也躲不过了。啊，你要不就先这个亮相一下。 我先来。行，我这个还是稍微短平快，很冷啊，但是呢也不涉及你姐姐韩美啊，咱们还是来一个比较清淡的小冷笑话啊。这清淡小冷笑话一般来说选择的就是动物系列啊。说这个猩猩啊偷了猴子的香蕉啊，然后呢偷香蕉的时候呢被那群猴子发现了。呵，猴子们那哪答应啊，啊你还记得吗，原来我卖猴子，爱吃桃子。这他们就可算计了啊，这个生活他们整个这个猴群啊，这个可掰着手指都算了。你这丢一个桃子那时候都能编首歌，你唱的满世界都跟着一块唱。丢香蕉啊，那大猩猩拿了他们一堆香蕉走，要抢走他们能干吗，一堆猴子这通追呀、在后面没命的穷追不舍啊。这猩猩就在前面跑啊，那个猴子就在后面就在后面追啊。这个兔子呢看见了，就问那猩猩，哎你跑什么呢啊，他们是谁呀，为什么这么追你呀。那猩猩头也没回就喊道，哎哎哎呦， 追星族啊他们。 今天晚上这个冷笑话还是可以的哈， 一般小动物的笑话都冷着呢啊，追星族。 OK， 马上进入今天晚上的暖文章，我就不先和你多唠了啊。 你要这么唠下去的话， 唠不下去了， 真是，也只能是暖文章开始了。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真正有气质的女人都很高级。重读林徽因的《你是人间四月天》这本诗集，忍不住还是要为林徽因的才情竖上大拇指。常听说这样一句话，一等女人拼气质，二等女人拼实力，三等女人拼背景。说实在的，这三样林徽因都占全了，而至今我们仍然津津乐道这个女子，无非是被她的才情所折服。才情是什么？才情是一个女人所流露在外的气质。大哲学家卢梭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女人可以用化妆品使她出一出风头，但是获得别人的喜爱还是要依赖她的人品和处事手段。我认为一个女人从年少到迟暮，最终依赖的是这一生中形成的气质。比美貌更动人的是你的气质，比物质背景更动人的也是你的气质。林徽因的美貌自然是毋庸置疑的，她爱打扮，对自己的妆容等等一一都不得草率。梁思成的弟弟曾经调侃这位嫂子，林小姐千装万扮使出来，梁公子一等再等终成配。虽说是句玩笑话，但话里的赞誉也溢于言表。林徽因出身于官宦世家，论背景也是大家千金，之后嫁与梁思成更算是强强联姻。而这位小姐让我们记住的不是她的背景，只是她自身的魅力。林徽因的一生写过无数让人感叹的文字，她的独特气质却不只体现在这些诗文章句里，她参与了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三件大事儿。第一件，参与设计国徽。国徽的主要设计者是林徽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原院长秦佑国说。第二件，抢救景泰蓝工艺。他逛古玩城时发现了濒临绝根的景泰蓝花瓶，便在清华大学成立了景泰蓝抢救小组。第三件，参与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他负责设计的纪念碑底座的浮雕纹饰。还有一件事儿，你可能也想象不到，以上三件大事儿都是在他摘除一个肾肺病咳血的情况下完成的。女人的面容会因岁月的侵蚀而日益苍老，但气质则会因为时间的沉淀而闪闪发光。曾国藩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在我所喜爱的女子里有这样一段话，书不是胭脂，却会使女人心颜常驻；书不是棍棒，却会使女人铿锵有力；书不是羽毛，却会使女人飞翔；书不是万能的，却会使女人千变万化。外在的容貌可能是天生的，美和丑都无法代表一个女人的气质，而真正有气质的淑女，用三毛的话来讲，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董卿无疑是这段话最完美的验证者。 你可能被中国诗词大会上那个有着深厚文学底蕴的董卿所痴迷，也可能是朗读者里那个出口成章的董卿令你钦佩不已。总之，腹有诗书气自华，形容他是一点也不为过。不由得感叹一句，真是气质美如兰，一瞥一笑，一字一句都散发着魅力。董卿曾说，假如我几天不读书，我会感觉像一个人几天不洗澡那样难受。即使工作再忙，董卿每天都会保证一个小时的阅读时间，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他说，读书让人学会思考，让人能够沉静下来，享受一种灵魂深处的愉悦。主持人是文人，不是演员，不读书就像没有吃饱饭一样，精神上是饥饿的。他也曾说，我始终相信我读过的所有书都不会白读，它总会在未来的日子的某一个场合帮助我表现得更出色。读书是可以给人以力量的，它能让人更快乐。读书无用论在现今被唱得如此响亮，尤其是女性，大多数人走进这个误区，以为女孩子上那么久的学，读那么多的书，最终不还是要回做平凡的城，打一份平凡的工，嫁做人妇，洗衣煮饭，相夫教子，何苦折腾。其实读书哪里无用，古今中外，你去瞧瞧那些美人，他们的高级当真在于精致的面容吗？并非如此，他们的高级是他们身上独特的气质，这种气质我们常常也说书生气。姿色是短期的，物质是外在的，唯有气质是永恒的。抓住自己的时间去做一个高级的女子。那个80岁以后才成名的摩西奶奶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对于一个真正有所追求的人来说，生命的每个时期都是年轻的，及时的。一个女人最动人的不是年轻时的美丽皮囊，而是随着岁月一起成长的优雅气质。让我们一起去修炼这项气质，去成为更高级的自己，而不是借助各种美容整容，让自己在样子上和那些所有标板模板化的人一样。那些气质是真的早已荡然无存，而当你真正拥有了一种独特的气质的时候，你的容颜也开始变化了。 茫茫人海，有谁被遗忘？远远的城市，最爱的人啊，遥遥相望，同一个穹苍。思念的山海总是永无止境，相爱的季节总是遥不可及。睁开双眼之前，一切都也许是梦幻。乌鸦满天星光在歌唱，犹如天使飞舞身旁。世事无常，人生难。 这篇暖文章之后呢，我特别找来了许美静，让我觉得她的声音永远是气质如兰，很有温润感的声音，带来这篇暖文章之后的一个情绪的升华。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感受得到哈， 你不说大家也都知道你是怎么安排，你没说自己读完这种暖文章以后你忽然来这个买跳裂口的啊，这不是就吃错药了才这么干，对吧？ 就是我想用这样的音乐来和大家有一个这个很具体的一个气质，就是有气质的声音，还有气质的女人，她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就像许美静这种声音里，对吧？你和她在一起很温润，不会觉得她是一种给你带来压力、紧迫感，她就是那么如沐春风。润物细无声般的在你耳边， 对，他在这儿唱歌，你好歹感觉有气啊，你是好歹感觉有气儿喘着呢还。 总之啊， 要不然有的人真的你让你喘不过气来，让你没法。 对，有的人就是很聒噪哈，然后带来的都是那些非常让你紧张、郁闷，探讨的问题可能都是一些。你觉得有时候说几句还 OK， 如果常常在日子里总是在谈论这些的话题的话，你会觉得真的没有什么谈话的乐趣和进行的乐趣。 哎，有的群现在就是这样， 对， 这群里边他诚心挑起，每天都会诚心挑起一些是非事端，就是因为你发现这个群主就是这脾气的，他就喜欢干这些就是偏执的偏激的一些话题就挑起来，然后怂恿大家就是附和他，或者是 会吗？ 或者是怂恿大家就是有人抻头就是反驳他，你要驳斥他了呢，他呢就会在群里跟他互相的抬杠怼，怼呢怼不过呢，那群主当然他有踢你的权利，对吧？那倒也好，反正那个跟他骂个淋漓尽致的那个人呢，也就差不多就明白了。 哎，你这奔五的群 进错群了， 怎么这么热闹呢？还盖架呢？ 我跟你说，这群呢现在就是有这么一种状态，就是来了500个人、 哦、 啊，来了300个人，你哪知道谁是谁呀？对吧？ 不是，你的群太大了啊。我说的就是班级的一个，就像当年上学的时候，班级50多个人， 就这40-50人也能打起来。 我们倒没打，我都觉得是越来越沉寂了。 哦， 反而就是早晨问个好，对吧？什么投个票， 这个、 就变成很功能化的了。 这个、是大部分人现在对于群的态度，就是很多人就是不是水，当然不是水军，但是他基本上就是潜水在那儿看着。 我反而觉得像这个年长一点的人士，他们的群变得更加的，就是真的是想说就说哈，想发就发。 是不是因为他也知道自己就郁闷一辈子也就这样？ 因为大家都家里面这个孩子也大了，真的有很多时间在这个里面了。但现在有很多朋友的群，大家都还是很忙碌的哈，可能就早晨能够照个面发个红包来抢一下，之后就真的各自奔忙去了。好了，我们第30段再继续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陪伴吧。 转身回来， 下面请欣赏第5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海之道》，杨玉鹏作词，厉宇翔作曲，施鹏演唱。 谁能记得已经过了多久，水依然流， 晚课再走，有一腔豪迈一直沉在我们心头，怀念泛黄的诗还有五彩的愁。时光飞走，再也不必守候，船又出发，梦又开头。那一场缘分温暖了曾经的港口，煮开喷香的茶，解开陈年的酒。我想还知道，知道我们没有放弃的梦，只是在等一个时候。我想还知道，知道这一次闯走的路有很多知心的朋友。 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了。世界茶饮放开加盟了，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腾飞虚体验。 3:3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2月第一个晚上的男左女右第三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第三时段开始，周四的晚上还剩一小时，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非常开心看到我们的一位听友，发自内心的一句话哈， 艾罗尔，他说2月的第一个晚上好，我停车后居然没有回家，开着收音机舍不得关掉耶。 你说这一句走心的话怎么让你读成这个样子？ 因为啊，这种情况啊真的特别多，我们不是自夸啊，像跟我们说开车到地库了， 多什么呀， 开车到地库了，我不想， 不是那哪年的事儿，这两年挺少的，我才把这句话拽出来的， 确实挺多的，所以我觉着呢还好啊，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不是，你是不是幻觉？ 那绝对不是，男士居多。他说我开车到了这个家楼下，我拿着瓶啤酒，还记得吧？我拿今儿拿我在这 喝点。那都去年的事儿了啊。 然后那当然，这来今年才一个月嘛，对吗？去年确实有， 都31天都没有人这么说了。 你对自己要求太高。还有的朋友呢说，我开到地库了，听不到你们的声音了。然后 叶欣，我跟你说一件事好不好？ 啊。怎么了？你断片了的？你刚要跟我说事儿，你就断片了。 没有，其实我是昨天突然之间有一个感觉哈，就是我突然发现，其实现在每一个在听节目的听友， 都是非常珍贵的。 嗯，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有现在各种电台，你懂吗？就是个人电台， 各媒体嘛， 各自的自媒体也好，还有自己的电台也好，在各种的 APP 上会有他们的节目。我原来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庞大群体，但是我没有想到会具体到那么多。我有一天，也就是昨天，我突然打开，然后我就把那些主播他们的节目一一听了。 说实话，你一一听那是吹牛，你听不完。 不，我就点开一个，就是前二十名吧，我都点开， 那还 听听声音，然后感受一下他们的这个节目内容。我突然发现，真的，我们的竞争非常激烈，因为他们的节目的制作都很精彩，然后女生也都很好听， 是啊， 对吧？就发现我们的优势越来越少了。 这人家如果说持之以恒，越做越有味儿的话呢， 而且人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听。 嗯， 于是乎我们节目的很大的优势，你知道，还能说仅存的优势，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不上楼的这些朋友。 不是 啊， 是互动。 哦， 是第一时间的以声音的方式互动。因为他们在那些平台上可能只能以文字留下来，对吗？然后主播可能要回到家里 开通， 要把情绪拿捏得很到位的时候，唉，晚上好。 行，那个导播来了，把热线接进来吧。 我是谁谁谁， 这必须互动了。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节目都是个体的，一个人的， 是， 就是我们这种队播的很少啊。 你哎呀，怎么办呀？你是？ 我就早点干几年就退休了。 他别啊，你互动啊，开始互动吧。 我跟谁互动啊？ 人家也有 直播的，就这么几个半人，我跟谁互动啊？ 就为了跟你互动，人不上楼的有的是，是吧？ 有吗？我今天确实啊，147条，但我还是愿意坚定的相信，电台，我们最初的 radio 和现在的所有其他的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这是一种最原始的、最复古的。心底里很柔软的一种东西，你说是吗？ 摘掉面具，来自 Future。 Ask about me, I'm gon' bust a move, yeah, I'm blue. Red James, 33 chains, 33. Ocean now, yeah. Cruising Biscayne, pit fire. Top off, God, that's a liability, big fire. Hit the gas, yeah. Boosting my adrenaline, big fire. Rep the set, yeah. Gotta rep the set, big fire. Chase a chip, yeah. Never chase a big fire. Rep the set, yeah. Gotta rep the set, gang, gang. Chase a chip, yeah. Never chase a big fire. Mask on, yeah.Your mask off, big fire. Mask on, yeah. Your mask off, big fire. Rep the set, yeah. Gotta rep the set, big fire. Chase a chick, yeah. Never chase a, don't chase no. Photo maybe, I drive anything, yeah. Buy my rings, yeah. Make them go insane, yeah.My guillotine, draping. Taking beams, yeah. Go to those extremes, let's go, let's go. Parliament, Carla Mari wins, yeah. Parlay in Vegas, we was in attendance, let's go, let's go. Before the business, yeah. Deodora lenses, Deodora. More prescriptions, yeah. Focus on the mission, put my foot intermission, hold on. Never take a break, we can't pull on. Switch states, stretch down far in place, speech, ain't no way, ain't no way. No, we come to play, we didn't come to play.No, rock the bank, we gon' rock the game. Again, they gang, we gang, gang. But they are not the same. Rep the set, yeah. Gotta rep the set, big fire. Chase a chip, yeah. Never chase a, big fire. Rep the set, yeah. Gotta rep the set, gang, gang. Chase a chip, chase a, never chase a, big fire. Mask on, yeah. Get mask off, big fire. Mask on, yeah. Get mask off, big fire. Rep the set, yeah. Gotta rep the set, big fire. Chase a chip, yeah. Never chase a. Big fire, mask on, get mask on, mask on, get mask on, mask on, get mask on, gas gun, never nod off. 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 情，微笑看你送完信，转身离开的背影，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心。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中握紧，有你在的地方我总感觉很窝心，日子像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你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就像来不及许愿的流星，再怎么美丽也只能是曾经，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就像是精灵住错了森林，那爱情错得很透明。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中握紧，有你在的地方我总感觉很窝心，日子像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 从开始就超级会唱歌的张韶涵，她演唱的，这也是周杰伦写给她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这周杰伦给人写这么首歌，就等于把人给拒了。 不是这 妖 歌，你知道吗？妖歌，你懂不懂？ 也是妖歌嘛，妖歌，酸奶啊，妖歌的 优格啊。主要就是这种旋律啊，这种起伏可能在张韶涵的其他作品当中不是这个调调的哈。刚刚的在这两首歌之前，哎，你要介绍你那首歌吗？ 嗯，刚才那首歌其实唱的还真是很有韵味，叫做摘掉面具 Mask Off， 来自 Future 这个一听就是一个非常沉稳的那种黑人男性的声音，但是他的巧妙之处就在于他那首歌里他的那种 rap 是不是那种不就绝对不是那种激昂的 rap， 绝对不是在那街头里跟人 hip hop 的那种要跟人对的那种 rap， 他是特别特别的那种往后沉的往后引着的那种 rap， 然后他还重新做了那种 feedback reverb 的那种回响很大，然后呢就是有延音延迟的那种回响的那种效果，所以让他所有的重音都是不是在第一拍， 感觉所有的重音都是在第二拍，是特别特别特别有意思那首歌。有这个喜欢听他的这个歌的朋友，可以把这个 Mask Off 再重新翻出来听一下。Future 来自 Future 的这个 Mask Off。 哎，你刚刚这首歌是哪一年的？是最近的吗？ 这首歌应该是在2017年面世的。 哦，那就去年的吗？ 对对。 那你不是我刚刚那首歌？ 2018年刚刚 那首歌。是2007年的 啊，这十多年， 11年前的歌 啊， 可怕吧？而且呢，是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的， 嗯， 就是金牌搭档哈。我刚刚就想这首歌得很早，但是早到什么时候呢？特意去查了一下，2007年12月14号发行的， 啊， 在专辑当中收录的这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11年就这样过去了。嗯， 今天的 Jerry 和男左女右一样嘞。 对， Jerry 的名字啊，不是 Tom and Jerry 的 Jerry 啦，这个名字说来话长啦。这里不得不提到我的好朋友，也就是昨天的红人 Carrie 的 K 同学啊，眼熟有没有啊？说来也巧， 哦，他们俩还要连着的。 他就是1502红卫，有天与他讨论起名字，发现他的名字和英文的 Carrie 谐音很像，所以呢我也发现我的名字呢，他的名字叫什么？叫静瑞 玉， 静玉啊，正好和 Jerry 有几分相似，所以这个名字就这样得来了。而且，卢不是你们说的这个读音啊，也不是那个鹿啊。记住，我姓鲁，鲁西西， 鲁冰花的鲁， 对，鲁西西的鲁，所以呢，叫我 Jerry 鲁吧。 对，他今天晚上担当红人，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590位人士，最新关注的也是我们的听友爱北京的傻乐乐。 爱北京傻乐乐， 对，我们再来看看第一个他关注的人，他自己可能都不是记得很清楚了啊。这是他的朋友吧， 巨根鹤与大南海 啊。第二个朋友是怒娜， 怒娜， 怒怒怒怒怒， 是您这个 全是朋友， 您认识的朋友起名都是这种风格的吗？ 对，就是不怕念起来这个 嘴里感觉嘟嘟嘟嘟。还是您起的比较理性 清爽一些， 你的那个 Jerry 跟你自己的名字确实很像，就像我比如说国外朋友叫我的时候，他们愿意叫 Chai， 就是其实后来他想学中那个北京老北京那话，叫他听到别人老叫我谦儿，或者叫我谦儿谦爷谦儿爷什么的这种，然后那个国外的朋友叫我的时候，他就诚心学，但是他又学不下，他就Chad，特别有意思。然后我说 OK call me Chad， OK you got name of the famous name is Chad CHATOK, call me Chad, that's OK. 就是说，如果你叫不清楚，那你干脆你给我起个英文名字，就叫 Chad 就行了。 就是每当听到你说英文和对话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一年，哎呀，隐姓埋名乐队啊，险些来了哈，你还险些去上海跟他们会晤一下，谁知道你就那么寸啊腿。 人家就因为我的这著名 DJ 不能去了， 哎， 他们就 著名老嘉宾 取消行程啊！ 哎呀，人生中本来有一次可以和隐姓埋名乐队离得那么近的机会哈， 也没有也没有， 就因为一个拐杖，啪啪的，哎呀！ 踢球有时候也耽误事儿。 你好像折过两次吧？ 是是，不是好像 这11年对吧？ 没错。 哎呀。 We were lovers 以至于我第二次蛇腿啊，春小姐看见我的时候还以为我第一次没好呢，说哟嚯你还没好呢。因为事隔2年了，又蛇春小都疯了，你这腿怎么2年都还拄着拐。我说不是不是，这是另外一条。好，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头一次 First Time。 We were high and we were sober. We were on and we were over. We were young and now I'm older. But I doAgain. Getting drunk on the train track. Way back when we tried our first cigarettes. Oh, $10 was a fat stack. I'd do it all again. Oh, bought my jacket and a snapback. Your dad's black Honda was a Maybach. Oh, three stacks on the playback. I'd do it all again. Oh.

走已离开的你。 分享一首非常深情的歌曲，来自 Alan 苏醒，他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原地》 啊。最后他说了，他卧在原地， 就是、我还在原地 躺在原地上，然后你在哪里？他说躺下了，那是就躺。 我听得怎么清清楚楚呢？你怎么就听得他卧在那里呢？ 卧在原地啊。 我还在原地，你还在哪里 你在哪里？ 卧在原地，你在哪里？啊。 我在原地，就是在建外大街14号，从2002年入行到现在，多少年了？16年了。 嗯， 没有改名，没有改姓， 是 没有改自己的播音名。 这16年来， 就是、叫这名字 是有几年分给了这个节目，有几年分给了那个节目，但是最长的一个节目有11年分给了现在你们正在收听的《男左女右》，这是韩立他比较坚持的一个节目。 如果说从名字啊，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延续的肯定是男左女右、 嗯、 但如果从节目内容上来说呢，我觉得点歌节目是从入行开始呢就一直，虽然分了不同的名字不同的时间段，但是我一直都在做 啊。那就是说他其实16年中他一直没有断过的还有一类节目叫做点歌、嗯、 就是音乐礼品卡， 是 然后帮帮带你听天下，全程都能点到现在的爱的更久点。 哎，谁都可以点他，就是谁都上来就他歌篓子嘛，对吗？你们也知道，就越点他的这个系数越大，所以呢，谁都可以点他。声音 怎么感觉像痦子一样呢？ 就是点了拿火来点， 主要是这种情感需求啊，这种音乐与情感的融合，大家还是很需要的，所以不管。过了这么久哈，有多少种可以让你传情达意的方式，点歌这件事情呢还是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就像广播一样。虽然我自己也可以听歌，虽然我也可以点击在 APP 上的任何电台主播他们的节目， 你还纠结于那些你听不完？ 我没纠结，我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好，马丁， 我们有过去的 Martin Garrix，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There For You，是为你准备的。 OK， 我们第40段继续喽。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Last year took a toll on me, but I made it with you next to me. Around the world and back again.Hope you're waiting at the end. But I can't do this alone. Sometimes I just need a light. If I call you on the phone, need you on the other side. So when your tears fall down your pillow like a river, I'll be there for you. I'll be there for you. When you're screaming, but they only hear you whisper, I'll be loud for you.I promise, but let me be honest. Love is a road that goes both ways. When your tears roll down your pillow like a river, I'll be there for you.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Be there for me too. Boy, I of you for nothing. I'm running, running just to keep my hands on you. There was a time that I was so blue. What I got to do to show you? I'm running, running just to keep my hands on you. The weather.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未来三天本市以晴为主，气温有所下降，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四五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七级左右，大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下午4:35，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6-7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38，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的男左女右，到了到今天周四最后半个小时的坚挺时间段，今天的红人 Jerry 鲁，还有昨天的红人啊 Carrie K， 这个 Carrie K 更记得昨天说过什么，那个 是 他告诉说，你们不是说今天这个是250的目标吗？就是说在你们两家，在尤其是在韩立他们家的那个微博中的留言互动，应该互相留的言到达250条才是今天你们的目标吗？对吧？你不是说今天是120你们就 OK 的。哎呦，那这一下我这汗就下来了。因为我一看呀，现在你看都不到半小时了，然后现在呢确实已经突破200条了啊，206条了，但是你说这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时间段，你再增加50条可能呢， 哎，老易 啊，这有点假啊，有点假啊， 可能吗？ 有点假啊。平常你说我啊，这个 可能吗？ 不自信 啊，这个吆喝着让大家120加，然后最后呢你本周难得的4天大满贯全都出场了 啊！对啊， 对，以前呢你的出勤大家是不用上心的， 是， 毕竟年轻力壮嘛。现在毕竟也是一位43岁的 男子了。 哎、到了2018年一开头 的，哎，44了是吧？ 哎，到了2018年，哎，还差一个月，我就44。 天哪！ 2018年 的一位44岁的老嘉宾在这里啊， 一个44岁的，你们看在我这个2018年头一周就。头一周来 频频病倒， 头一周来满的这一个周四的晚上啊，你们今天聊过250是吧？聊过250条，多好！ 开开心心的回家跟这个孩子、老婆、妈妈哈探讨一下。 对，我2018年我 炫耀一下， 我开始就是频频出现色衰这种感觉啊，上来就没有好像是没有一周。是真的上满4天的，可能 真的， 可能 当然也能理解，有时候是身体的状况，有时候是工作的状况， 有的时候还有假期安排的状况。一开始你 总之就是 一月份 废掉了啊，总之就是废掉了。 但是今天本周啊，今天还有不到半个小时，成功了啊！所以大家250条成功。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哈，就是听节目的听友很多都是十几岁的孩子，20多岁、30多岁也不是很多。其实以前在他们的概念里，就像我们十几岁的时候，我们觉得40岁，那真的是老叔叔老阿姨了。 是啊， 但我们就是每天哈、啊、很努力的告诉你们， 我们没那么老， 不要害怕40岁。你看我们像40岁吗？ 就是50多岁的样子。不能不抬头，你就像流星。 24 hours, I need more hours with you. You spent the weekend getting even, ooh. You spent the late nights making things right between us. And now it's all good, babe. Roll that back, would they? Let me close. Cause girls like you run around with guys like me till sundown. When I come through, I need a girl like you, yeah, yeah. Girls like you love fun and yeah, me do what I want. When I come through, I need a girl like you,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I need a girl like you,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On the last flight to you, I took a whole day up trying to get way up. Ooh. We spent the daylight trying to make things right between us. And now it's all good, babe. But I thought would they let me go? 6:45, maybe I'm barely alive. Maybe you're taking my shit for the last time, yeah. Maybe I know that I'm drunk. Maybe I know you're the one. Maybe I'm thinking it's better if you drive. Oh, cause girls like you run around with guys like me till sundown. When I come through, I need a girl like you, yeah. Maroon 5 Maroon 5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Girls Like You， 女孩如你，你这样的女孩就是我想要的 Girls Like You。 人家整个唱的都挺低调的，我觉得情绪没有像你这样的 猥琐 流口水的感觉哈。你喜欢就喜欢咯， 是 啊，谁遇到喜欢的人心里不扑通扑通的哈，但也不至于语气变成这个样子了。 是女孩如你嘛，挺好的。嗯，我觉得就是，如果写一首也一首歌曲能表达你就是我的菜，那这首歌曲就确实挺成功啊。 你是我的小苹果。 对呀、啊， 老爷，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你刚才那个这个卖萌也好，或者说撒娇也好， 一催生，直接268一个好数。 你说这个吧，怎么说呢？留言它没有什么这个内容字数的限制， 对， 就为了。让老嘉宾开心点儿，就不停的就将一句，东一句西一句的扯呗。 今天确实是，我也是没有特努的劲儿，我只是说了成功了，确实成功了。 对，而且红人也好，还有很多的外场的助力的老朋友也好，都可以看到哈。我们这位叫R艾荣的一位老红人，他现在还在 上夜班呢， 好像是在做什么成做一个什么，你的这个参数表格太乱， 有点像心电图、 哦、对，是在做心电图吗？ 护士是吗？ 是啊，好像是在做心电图， 护士上夜班啊、嗯、喝了一瓶饮料，那个饮料我也超喜欢喝， 也是提神醒脑的呗，也里边有茶粉应该、yeah、是吧。 哎，说实话以前我并不喜欢喝这类的啊，哎，就是这个怎么那么好喝呢？它 其实一杯茶你知道有多辛劳吗？包括采茶的人、做茶的人，然后最后晾晒。 采茶的姑娘。 是的，一杯茶都是粒粒皆辛苦啊。 我曾经是认为茶就要热茶，咖啡也要热咖啡。 对。 所以我曾经是不喝冰咖啡，也不喝这个任何的茶饮料的。 夏天你也喝特热的吗？ 对，就是我不喜欢，就是让这件事情换了一种方式呈现在我面前。 啊、其实是太养生，我是不是很在行，但是我知道太热不好，太凉不好，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就要喝跟体温差不多的，稍微比体温高一点点的，那个是最养生的啊。 然后呢就唯独这个饮料，就是刚才我们这位上夜班的朋友他喝这个、嗯、我也是误打误撞喝到的，哎，觉得很好喝，哎，但是好喝之后呢，我也没有去想尝试一下什么绿茶呀什么冰红茶呀，我都没有去想尝试，但唯独就这个一直在喝着啊，有时候就是没有胃口的时候喝一瓶还挺觉得给力的、嗯、啊， 因为里面有提神的。 又来了又来了、啊、你做过呀？ 茶多酚，然后里边还有你喜欢的果，那种柠檬果味儿，是吧、 哎、你也知道我说的是谁啊？ 就很好喝嘛，对吧。 哎，刚才看到这个包装你也知道是什么、啊、 还酸甜，谁不爱喝？你自己回家做呀，拿红茶， 这个包装 拿柠檬 多、啊、就是这款呢是肯定大家觉得在家里保存起来比较方便的哈，我也是经常把这种纸盒装的就放在冰箱里啊。而你有没有发现一种复古情怀，就是每当用这种纸包装喝这种饮料， 你觉得自己回到中学了 耶、yeah、 渐渐地说长长的路要回我地走，大大的世界要率真地感受，回痛的伤轻轻地揉，被抱紧的时候去勇敢地祝福，不被了解的时候相信自己值得，永远心疼走过的 这首歌来自 The Kings of Confidence， 这个歌的名字呢叫做 Live Long， 就是活得特别长，长寿 Live Long。 但是呢歌其实呢才2分57秒，连3分钟都不到，一首短歌，但是他们唱的很长寿的一首歌曲，来自便利国王 Kings of Confidence， 便利店国王啊。这你听这歌能笑出来啊，这 笑 啊，这种歌能笑出来？ 我笑，我们有的听友真的是天生的吃货饕餮哈，就是听我们说好喝的茶，然后就去某宝找了半天小丸子豆啊，他说：“哎，你们说什么茶呢？我刚才翻了半天。”看来可能天晚了，人的这个大脑呢运转也没有那么的迅速。其实这跟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非常一致的哈，遇到什么好吃的就马上，哎，有没有二维码？哎，给我链接啊。你给我下个单 啊！你们这在北京、啊、或者说在中国，你们就幸福去吧。这个东西的哈、哦啊、这么普及， 明儿早晨就送来了。 你要在别的国度，你想想，你想扫个码，想摇一摇，你老漏。 这个真的，你现在如果出国的话，会发现，在中国的这种购物啊，还有这个出去，你所能带的东西会越来越少，就是你不需要一个手机可能帮你完成所有的事情了。 扫一扫摇一摇这个事情啊，马上得赶紧去遍及全球才是最好的。 外国朋友们也着急呢，也想这样。我记得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采访，就是嘛，他们因为是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外国人嘛，然后他们已经体会到了这些便利之后呢，就回到家乡以后会很不习惯 啊。 于是乎呢，就是接彩嘛，然后他的那些小伙伴们说，如果有一天你出门不用带钱包了，然后你现在可以用手机就来买这杯咖啡啊，然后你用手机买这个那个，你愿意吗？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愿意，真的可以那样吗？ 确实 啊，等等。但是这些在中国待了很久的外国朋友，他们已经是相当之习惯了哈。包括有一天早晨我去一家快餐店去买一个汉堡，我前面站的就是很多外国朋友，他们真的就是拿出手机来扫码， 哎，然后这就好多了。 真的发现已经完全融入到我国的这种便利的生活当中了 啊。在那个超市现在也是啊，那快捷的这个要是那个你有那个叫做随意购啊，就叫做就自由购，那个扫码你自己扫那个 它的二维码，你 各种方便 啊，你所有挑的产品自己拿手机扫那二维码，然后自己在手机里如果就是连着卡能结账嘛，然后你就去结完了以后呢，你就到不用排队去柜台了嘛，就是在那儿收银员的 那个工作。现在我们最深的体会就是钱包里没有钱了，基本上也不带钱包了。 对， 我就觉得早年间我们会买很大钱包，里面会放各种卡，对吧？ 对， 然后呢会有这个人民币，后来我们又开始变成很小的可以放卡的包，现在卡也不用带了， 是 基本上就是觉得反而安全了。 你说现在 马上你知道身份呢就将录入到这里面来了，以后可能身份证我们都不用每天出门要带着它了。 说的那笑话段子，劫道的乞讨的拿着一二维码就过来了，你不许动，想从此路过扫 我 二维码。 哎，我本来想把这个主题升华一下，对吧？我们生在如此强大啊，给我们这么多幸福感的国度里，对不对？ 是啊，是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对吧？为国家的建设奉献出我们的力量。你看这主题是不是好很多？你说你刚才扯是什么？ 我那是 那都是 反例， 负面的。 我没有我这个 特别的， 没有我这反例，哪能衬托出你最后那些英明的举措来？ 这本来也就是每个国人都会体会得到的，尤其是早年间你出国，你和这个外国人之间的那种比较，但是那个比较不是刻意的哈，是你无形中的。到现在你会觉得还是家好。就一种感觉，真的好山好水，看完之后还是家好， 所以 就巴不得早点回来。 你要在北京留住个家呀，或者你要 在 自己的老家那儿留住个窝啊，对吧？ 还要有一个身边陪伴的人啊。 如果那家太凉了的话，确实需要几个陪伴的人。 不用那么多啊，暖气供暖很好的话，这个主要人物在就可以了哈。 主要人物也得几个嘛。一开始是两个， 你不要因为你们家变四个了哈，就呼吁大家都要多一点，好吧？ 你可以让爸妈住过来吗？ 这个已经到尾声了， 是 已经是你当班的四天的尾声了， 成功了。 我们要感谢一下此时此刻让男左女右周四的评论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 300多条的一个周四。谢谢你， 罕见的， 谢谢大家。 所以下周你还是要保重啊，来上满四天。 这个词儿就挺瘆人的、啊。 不是你经常不保重吗？所以今天你要保重，上满四天。 我这样 对吧？ 我先自重，我先自重一下，然后我再保重。 自重，好吧？ 对， 谢谢今天的红人，也谢谢很多的小伙伴。明天晚上是我和默默在一起的男左女。 哎呦，这一周真是圆满，大满贯，该来全来。 晚安。 拼命道歉，才懂到明白你已经不见，我还不能妥协。